是阵阵的狼，到处都是好光景，春色满人间。喜事儿它一个一个的来呀，好梦它一天，快快乐乐的生活美在心里边。春风它一天一天的暖呀，日子它一天一天的甜。从来也没有的心情都时时随心愿， 幸福美满乡。

才开头，明天会更红火，说新日子才开头，我们的明天千杯又万盏，阖家共欢乐，千言和万语汇成一支歌。说新日子才开头，明天会更红火，说新日子才开头，我们的明

是敌人先去摘，看你心痛不心痛， 看你心痛不心痛，看你心痛不心痛。

长城。